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你的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就請你，你看到很豐富，台面就有很多跟航空界有關的，所以請來一位專家，他做了很多研究的，就是 James Ng 吳邦茂，他就是香港收藏家協會義務秘書，他亦是特許工程師，也是第二屆的香港金月獎最佳書籍得獎作者來的。介紹自己先， James Ng。 Hey， 大家好，我是 James 吳邦茂。咁 你機場做啲咩嘅咧？ 我機場最主要係一個電力工程師啦，咁樣由1998年喺香港國際機場工作啦，咁樣咁又話咁20年做啲乜咧？咁最主要都係做啲維修保養啦。咁而家我個份工最主要咩咧？就做睇住啲跑路燈，咁亦都好重要。跑路燈你知啊，最緊要飛機個安全的升和降， 信號都靠你了。 是啦，這樣的。 但最近有些新發明，是不是應該你都會講一下？ 有些小發明啦，這樣啦，也都是有少少建樹啦，這樣啦，或者等一下都會在這裡分享一下。 分享 一 下啦，這樣。是 啦。有些人問說，哎，詹姆斯，你在方面。 份工作工場機場，又要收集都跟機場的東西，即是你不悶的，真的完全。 完全不悶，其實最主要的話，這樣，也都是，其實你睇翻就話，如果你工作亦都喺機場裏面，你收藏亦都係關於航空呢方面嘅，其實一樣嘢係可以幫到你去明白咗，喂，你收藏嗰樣嘢嘅嚇。咁亦都有人話，喂，你收藏有幾多件呢啲藏品啊？好難問過我呢個問題咁樣。咁其實咧，我問翻咧，其實我冇啊正式逐件數嘅，其實即係逢親一啲叫做咧中意儲嘢嘅人， 分類都分到你暈噶咯喎。 會噶，因為好多時啊，好似你哋叫我哋嚟上嚟作一啲訪問啦，我哋要配合翻你個訪問個主題咧，就執翻邊啲係相關嘅收藏品啦，咁樣啦，好似今日喺台面上面嘅嘢咁樣 袋啦，寶靈好似靚到咧，好似寶靈袋以前啦，即係做女士又中意啦。你仲有啲機票啦、獎狀啦、書啦，係咪啊？都好多好精彩嘅嘢。 係啊，即係講開航空啦，或者飛機啦、旅行袋咁，其實你見到男有男嘅中意，女亦都有女士中意嘅嘢嘅。嗱，好似講到男士嘅，特別有飛機啦，一隻鐵鏢 啦，係咪啊？飛機 模型啦，咁嗰個亦都係喺而家喺香港嘅市場上面咧，好多人好中意。有啲人唔係買一盒咁簡單嘅，有啲人買兩盒或以上。佢咪通常話咩買兩盒咪買重複啦？佢哋點咧？一盒咧就唔開啊！個膠袋嘅，即係唔開封嘅。第二袋咧就真係我嚟係玩嘅，啊展覽嘅。 黐黐嘢咁啊，黐啲。 係啦，你諗下我個咁嘅趣味性咧，佢話開咗之後嘅話咧，喂，你知啊，見光咧就會失真啊嘛，同埋亦都會花咁樣喎。所以你見到特別收藏航空啊、飛機嘅人咧，佢哋咧其實都幾犀利嘅香港咧。嗱，我呢方面嘅話咧，咁就逢親有關航空方面的物品，我都幾中意 嘅。不如咁啊，先睇相啦。你因為即係相片都好多啊。 係。 你一路講又講，哇！呢個舊相好緊要呢張相。 嗱，呢個30年代嘅啟德叫做啦，機場啦。咁當時嘅話咧，你睇睇喺畫面上面嗰個空軍機場嚟㗎，黑色嗰個咧就係一個空軍庫啊，最主要即係拍飛機嘅輕架嚟俗稱啦，咁樣 變成由軍嘅軍用到即係民用嘅咧。 就36年咧，咁民航叫做民航機咧，第一次降落啟德機場嘅。嗰時有一個叫做咧，第二個航空公司咧，就1936年咧，由嗰時嘅話，亦都由軍到民兩用機場嚟嘅。當時喺依、這個至到依個70年代之前咧，都係軍民兩用機場， 係咪呢個都係頭先嗰個就係嗰個庫啊？即係你係 啦，依個咧都係咧軍事機場裏面咧，咁好多嘅軍機咧，咁就泊咗喺裏面嘅。你見到海面上面咧，喂，嗰啲係水上飛機嚟喎、 哦，所以哇，呢、這個珍貴啦，呢只 冇錯啦，嗱依張機票嘅話咧，咁亦都係咧睇到係一個水上飛機， 好有趣啊！ 咁其實咧好多時講話點解水上飛機同陸上飛機有咩分別咧？最大分別係最主要咧，佢唔需要一條 軌道、跳道、 跑道， 係啦。 咁即係正如所講咧，當時叫做五十年代咧，水上飛機可以去好遠嘅地方，因為佢靠水面可以飛航啦、停留啦咁樣咁樣嘅。咁你見到咧，依張亦都係咧，係啟德機場裏面咧，又係喺叫做咧第三代嘅客運大樓，就近海邊一啲叫圓拱式一啲叫臨時嘅叫做咧做一啲建築物啦。其實嗰啲就唔係叫建築物啦，嗰啲叫做呢啲臨時嘅一啲貨倉裏面嘅。但係嗰時已經做咗一個叫做咧清關手續啦，一個都係咁樣嘅，好簡陋啦，叫做啦咁樣。 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系啦，嗱，而家就進步咗，變咗一個咧啊，叫做咧三合土嘅建築物啦。 冇錯， 嗱，你見到裡面咧正中嗰個長長地方嗰個建築物咧，就係當時叫做咧第四代嘅客運大樓啦。 都幾大嘅呢個都唔細。 係啦，已經係先進咗噶啦，咁樣咁你見唔見到嗰時係點解近海咧？因為有水上飛機，咁方便咗啲乘客咧 都可以上 飛機同埋出入啲方便啊嘛，咁樣嘅。 多唔多咧？嗰時佔嘅比率水上飛機， 因為多數水上飛機去點咧？去歐美嘅地方咧、多數都大型嘅飛機啦。正如所講啦，呢張嘅 經典啦、 經典啦，叫1936年嘅水上飛機。咁呢個水上飛機其實當時有三架嘅，最主要嘅叫做甲子號。第一架咧就中國甲子號，第二架咧菲律賓甲子號，第三個犀利。香港甲子號，你想想一個飛機可以用香港這個名字，你想想那時都幾犀利啦。咁其實佢最主要就連成咗乜香港咧、中國咧同埋美國裡面三地咧， 即係飛得好遠嘅咯喎。 冇錯啦，佢靠乜就靠水上飛機啦。嗰時陸上飛機咧航程太短啦、即係佢短得嚟咧，仲要有條跑道等佢降落啊。你諗下，如果係太平洋，邊度要整條跑道俾佢咧？所以當時嘅陸上飛機咧就飛唔得遠啦。最後點樣咧？一定係要水上飛機，因為佢喺太平洋裡面啲島嶼咧可以降落喺個水面降落，所以當時咧。越洋嘅話，一定是水上飛機咁樣嘅、 但係乘客可以載幾多個咧？水上飛機 嗰時其實都是十零廿個咁樣嘅， 真係少、 所以你想下一架十零廿個乘客嘅，所以 一定貴啦啲機票。 所以依張機票嘅話咧，當時咧都好犀利噶啦。咁亦都之前咧，亦都曾經都提及過咧，一個叫做咧去温哥華，加拿大温哥華。 睇下你後面啲相啦。 好啊。 係啊。 嗱，依個就第五代嘅客運大樓啦。嗰時用一個臨時嘅叫做咧貨運站啊嚟頂替嘅，因為嗰時都新嗰個叫做咧太子道東嗰都未起好，用依個臨時嘅倉庫作為一個客運大樓咁樣嘅。 係，咁我哋再係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咯。 依個我諗大家都清楚啦。依個就係正如嗰張1998年拆搬機場嗰時係靠依、這個啦，依、這個7层高嘅，上面咧有個斜斜地窗嗰個咧就係當時嘅叫做咩？你知唔知啊？上面頭頂嗰個斜窗嗰個咧就叫做 叫做咩啊？塔啊？ 冇錯啦，控制塔我哋叫做咧。航空交通的控制塔啦，咁通常叫做指揮台，亦都係控制塔裏面咧。咁嗰時又唔同話，而家赤鱲角咧，直接係有座控制塔。當時係好時興嘅，嗰時咧叫做咧60年代咧，嗱依個啟德客運大樓咧，1962年咧就正式開幕嘅咁樣嘅。咁佢嗰時咧係叫做咧東南亞咧最先進機場之一啊。其實嗰時係已經係東南亞好犀利㗎啦，依個機場裡面嘅。佢最特別嘅嘢就係咧喺屋頂就係有個控制塔裡面嘅。 都需要嘅，因為都要控制啊，睇嘅啲嘢都靠個頂。係啦，咁啊，下一張我就再睇下咯。 咁、你知道啦，嚇！咁呢個就係我哋赤鱲角嘅機場啦。 即係爭好遠啊！ 開始時嘅名咧叫做咧赤鱲角機場嘅咁樣，咁至到1998年，差唔多用咗大約超過半年時間之後，至正式個名叫香港國際機場。所以之前嘅話咧。搬去新機場，我哋叫做咧赤鱲角機場咁樣，亦都係喺國際方面嘅話咧，大部分嘅機場都用咗地方名先嘅咁樣，所以好多人話 啟德機場咧，其實咧啟德係一個地方名嚟嘅，好難誤會，以為係紀念何啟歐德，只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啦。因為嗰時亦都講翻話叫做二三十年代嘅話咧，喺嗰個位置有一個叫啟德賓嘅，咁、所以最後咧啲人就叫做啟德賓。啊，唔會叫三個字，叫下叫啟德，所以我嗰度有個機場咧，最後咧命名為啟德機場就咁解咁樣。 因為當然啟德都係有個人喺度啦，所以大家都用呢個名字都有原因嘅，當時都解釋。 冇錯啦，何啟歐德啦，我諗啊，其實佢哋又唔係叫做去起機場嘅最主要噶，咁其實我哋最主要係填海造地咧，就做呢個叫做咧私人住宅嘅一個物業嘅最主要啦，咁樣 嚇。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嗱、這個都好經典，上次你講過咧，哇！呢、這個嗰、那個塔咧，仲大過嗰個建築物係咪啊？呢個 係啦。嗱，你睇下個建築物咧，其實有啲叫梁油八米鋪啊，趯米啊，趯油趯米就去嘅。但係你問下啊，兩邊咧有個高塔啊，呢、這個高塔咩咧？就係、是、啦、跑道燈、導航燈啦，其實係同我嘅職業有關嘅。最主要咧，嗱，依個你見到咧，哇！你諗下，如果你係嗰、那個啊梁油八米鋪主咧，你真係啲幾慘喎！哇，成個嘅塔咧就起曬頂住你咁樣嘅。咁、當時亦都咧香港銀行局咧收到好多投訴話，哇！搞錯啊，你好起唔起起喺我個鋪頭前面咁樣嘅， 阻住曬， 係啦咁樣。所以有合之此嘅話咧，最後會點樣？你知唔知咧？啊，點樣去改變咧？睇下幅相啦，咁樣 就靠你先知 道。嗱，上邊見嘅天棚上邊咧，嗰、個鐵架就上咗去頂嘅，唔係 都 即係變咗喺天棚上面裝，就唔使落到去。 嗰、那個撈頂會好重啊！ 會㗎，所以你都要計過好多數啊，嗰力學方面夠唔夠去支持依個咁嘅燈，依、這個咁嘅導航燈咗啦咁樣。但係起碼咧唔會影響到下邊啊嘛咁樣。所以你見到呢張唔係假嘅，真係咧啊影出嚟嘅。咁其實依個導航燈最主要咩咧？話俾機師聽咧，嗱，如果你同佢成一直角咧，就係、是、嗰個降落航道咧就冇出錯啦，正確㗎。嗱，你睇睇咧，亦都係唔會人歪咗，係同佢成一個直線咁樣嘅。 但其實嚟揸飛機嗰啲嚟到香港落機嗰啲，我覺得好叻嘅，因為點解咧？香港要兜個彎先落起機係嘛？啟德嗰陣時候係嘛？佢好準確，係咯，好準確 啊！嗰、那個其實你講翻咧，嗰時個年代就係機師差唔多係啟德個航道係一定係嗰個 挑戰性係嘛？ 挑戰性同埋必考嘅一個題目嚟嘅。你知每年機師都要續牌㗎，咁、其中啟德嗰個航道。降落航道嘅話咧，如果你係唔識嘅或者唔知道點樣做嘅話咧，好打有限嘅。所以當時嘅話咧，啟德依個嘅差唔多變為好多嘅個市場上面一個標準嘅題目嚟嘅咁樣嘅。咁喺翻叫做咧五六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咧，依條降落航線咧，亦都係受到好多機師咧提心吊膽嘅、所以到時你講話喂，好多話喂喺個人煙稠密九龍上面有個機場咧，哇，好好危險，亦都嗰時冠以一個叫咩十大危險機場之一啦。但係咧，你好彩，咦？啟德 冇乜點樣發生過，唔係太多，即係試過都有飛機飛出去海岸咁都有。 所以亦都講話最危險的地方啲人就打醒十二分精神， 所以最少意外。 係啦，咁樣噶，哈哈哈。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嗱，你都睇到啦，嗰時啱啱起嗰啲導航燈咧，就起到咧成個九龍城都係 遮曬 啦，遮曬你見到唔係一個半個咁樣嘅嚇。依、這個啱啱咧起好咗依個導航燈咧，拍翻照你知啊。好多新聞報道啲新聞相咧，所以就嗰時影咗呢個經典嘅相片咁樣嘅嚇。 咁、我下一張睇下咯。 嗱，依個就赤立個裡面啦，你諗下幾輕 輕巧好多， 幾方便係咪？唔會覺得好累贅嘅。同埋嗰時嘅降落航道咧，都要係叫曲線降落。啟德年代，而家赤立個咧，水直線降落嘅。咁其實喺個安全性啊，喺一個方面嘅你可以講話。機師都舒服啲啦，咁樣啦，唔需要話提心吊膽，又要掟彎，跟住又要去到我哋叫做格仔山裏面咧，又要經過望到之後又要掟彎，啊掟一個四十幾度嘅彎，幾係咁樣， 真係掟個靚彎咁咯，每次都見到。 冇錯啦， 下一個啦。哦，呢個就係嗰啲 啊！你之前講過啦，呢個啟德機場噶嗱，嗰張相有個日子嘅，見到啦，九三年咧咁樣啊， 經典喎、 咁經典嚟嘅，咁嗰時有個航空公司啦，咁其實都 跌落水嗰度， 因為嗰時打風， 係啦， 咁樣都係有少少嘅意外衝咗落海啦， 但都好似冇乜太即 係係啦，已經係冇乜傷亡嘅，咁其實咧。 亦都可以咧講翻啊，當時香港嘅特別係機場嘅工作人員啦、消防處啦、警署啦，咁啊，亦都好多民航當局嘅人咧，點去搶救咧，亦都發揮咗嗰個我哋叫做嘅精神咧，咁務求令到嗰個傷者、死傷者咧減到最少咁樣嘅。 但點樣整成架機上翻去嗰個機場咧？最後？ 嗰時要係吊機咯，咁好多時如果成架機太重嘅話，有需要又要切割噶啦， 係 啦，因為太重同埋你吊機咧都有個危險性咁樣。咁當時亦都係做咗好多嘅唔同嘅會議咧，去商談翻啦，點樣攞翻起架飛機咧咁樣嘅。 好，咁啊下一張去睇下啦。講一下以前啊嘛，你嘅本書啦，係咪從啟德出發啦？ 係啊，咁嗱依個就。我第一本的處女作啦，叫做啦，咁當時叫做《從啟德出發》咁樣啊，咁封面嘅其實咧，當時都諗下點樣做啊咁樣啦，咁樣亦都比較係開始時啦，咁亦都好，我識到好多人話喂，詹士你第一本喺邊度可以買到咁樣啊？因為佢想儲翻咧咁樣。 因為你好多本都出咗，係啦。 係啊，咁我其實就前後有五本嘅著作啦，依本係我第一本嘅著作咁樣啦。咁其實當時嘅出版亦都唔會太多咁樣，咁亦都係講緊差唔多係接近十年前嘅著作啦。 所以絕版咗就冇翻啦。 係啊，而家冇嘅，係啊，我。手头上都系得翻一本咁样嘅，好多人问咪占手嘢， 系啊， 让俾佢咁。其实我一本就送俾我太太， 咁都系自己要 keep 住嘅。 系啦，咁样啦。咁其实我睇到咧，图书馆香港嘅公共图书馆都可以借咁，又可以如果有兴趣嘅或者系朋友咧，可以去借嚟睇下啦，咁样。 好啦，不如讲翻啦，头先你讲得好精彩，我先因为啱啱你提到啦，机票嗰样嘢好精彩，就话试过嗰个年代。七千幾蚊張機票就一層樓噶嘛，講下機票嗰樣嘢啊。而家咧就係電子，以前就好正嘅，你好多呢啲啊嘛，係咪？係 嗱，講起機票咁樣咧，咁其實我都幾中意去收藏呢樣嘢。 有啲好靚噶嘛，設計度。 係啊，嗱，好似簡單咁，而家我手頭上啦，咁攞到嗱，好似依個咁樣啊個機票。咁你見到個設計咧，哇！咁樣 係咪？好多色彩， 好多色彩嘅嗱，兩邊都係嘅。咩顏色咧？你想象到咧，同埋用嘅顏色係好大膽嘅。其實佢最主要咧，紅公司愛嚟做咩？吸引人啫嘛。亦都希望咧，吸引係咩？吸引買佢機票，坐佢嘅飛機啦，咁樣啦。同埋佢嘅旅行袋，你見到咧，哇！佢唔會話灰灰暗暗啊咁。佢用嘅顏色係好吸引嘅，係 啦，新潮啲嘅。 係啦，咁。其實點解咧咁樣，亦都想翻話咧，喂，搭飛機多數個目的係咩？遊浮啊嘛，遊浮梗係要開心啦，係咪先？啊，如果做生意人嘅傾生意都希望有個好輕鬆嘅嘅型啲咁樣嘅，所以當時嘅航空公司個競爭都幾大咁樣啦。所以另外我見到咧，原來機票裡面佢嘅設計啊，佢嘅顏色咧，見到你會睇到。喂，詹姆斯點解咁中意儲呢啲機票咧？咁你睇下，望到你都中意啦，係嘛？ 好多樣化。 同埋另一樣嘢咧，俾唔到嘅電子機票俾唔到我哋咩咧？嗰份當時咧好簡單，實感啊！你好簡單啊！嗱，好簡單，等於你同老婆或者係多數嗰、那個我哋嗰個年代咧，搭飛機嘅多數咩？係結婚度蜜月嗰時啊，大部分都嗰時第一人生第一次搭飛機都係嗰個時間嘅。你想想那張機票 很重要啊，紀念性的 寫低了你有你的名字你家企你的太太的名字去哪裡年月日哇你想想多有紀念價值 即是保著保留回去 拿回出來的話就可以跟她說喂老婆哇那時哇原來講下講下都這麼多年了 你很開心你曾經去哪裡旅行玩過 你想想如果電子機票的話 做不到你可能扔了你 扔了還有因為是電子化印了出來呢 都不漂亮 跟我們現在揸住，哇！你諗下我個感覺咧，唔同曬，所以電子機票係保留唔到嗰個感情同埋嗰個回憶啊！ 但係當時真係好貴喎，老實咁講啦，七千幾蚊喎，一張機票就一間屋噶咯喎。 嗰時叫做咧就戰後咧，1949年啦，五十年代都貴嘅咁樣，特別你唔係去東南亞，你去邊度咧？如果你去温哥華去加拿大，當然去San Francisco去三藩市的話咧，咁如果喺40年代尾戰後或50年代咧，其實真係可以買到層啊，唔好話一啲豪宅啦，買一啲平房啦，因為我嗰時都 懷疑緊，喂真定假啊？跟住我抄翻嗰啲報紙睇翻啦， 一個 樓嘅報紙。 係咯， 我睇到一段咧，話廉陽啊，5200蚊兩房兩廳個屋啊，嗱依度唔會假嘅，睇翻個報紙，5200蚊，1950年咧係可以買到層樓，你諗下。一張機票講緊7000幾咧，仲要單程喎， 係咯， 啊，仲要單程喎，咁樣，所以嗰時真係搭飛機叫做咧非富則貴。 同埋你好多都知道啲之前你曾經俾我睇過啲相咧，就係哇啲人哋著到好靚啦，送機又好靚啦，仲有咧好近嗰個機場，大家即係其實隔一隔就已經見到對方啦。拜拜，我同佢講。 係啊，我諗可以睇翻啲相，就睇翻嗰時 以前啲相， 接機送機啊嗰啲咁嘅 相啦。好近距離嘅相都有睇。 係啊，係啊，係啊。係 咁啊，俾大家知道，哇！原來係咁。 嗱，你睇得啦。嗱，依張相啊，犀利啦，巴閉啦。 呢個經典啦，呢個。 嗱，依個點經典咧？你見到咧嚇一間嘅好香港仍然有依個航空公司，你見唔見到咧？左中間裡面見到有個香港一座山嘅標誌。 係。 咩山啊？見唔見到啊？喺個 CA 上邊咧，角落頭。 咁樣啊？獅子山？ 冇錯啦！嗱，依張相人話：喂，詹士，你點知係咪係香港啊？就可以隱約見到個山， 嗰 個獅子山 個頭係啊係啊！ 嗱，依張相你見到咧，依啲人你見到嗱，依班遊客咧，你 睇著嘅衫， 仲要係咧係翻嚟香港啊！ 就著熱啦啦都仲要嘅褸係嘛？ 玩完啊！通常你嗱喺你畫畫面度見到好多咧木嘅匙羹啊、木嘅刀叉，你知唔知去邊度咧？ 去木啊！ 木叉、木匙羹、木剩噶，好近嘅。 菲律賓 冇錯啦，嗰時嘅紀念品啦，我諗而家都一樣啦，可能好出名嘅。另外依張相嗰個亮點係咩咧？中間有個好高嘅男士，當時我攞依張相去咧，作為一個展覽咧，我嚟做亦都揀選做一個 backdrop 啊。嘅相片嚟嘅，跟住有一日、 啊， 有個電話，佢打俾主辦機構。我張相，我係當事人，我喺入邊噶咁樣。哇！咁你諗下，依張相係1970年代 嘅，嚇 講緊呢個叫做咧，叫做30-40年啦。而家嗰個男士好高，中間嗰個咧已經退咗休啦。諗下，所以你諗下幾得意咧？一張相啊，可以咧 聯繫好多人， 聯繫咁。我而家都亦都同佢有聯絡嘅，阿許先生咁樣。突然間有啲相可以睇到咁樣 嘅，咁繼續睇下啲相啊。 好啊。嗱嗰時咧咁樣見到 咧，攞住袋，大家都 係啦，依、這個又係海外航空公司啦，啊披頭四嗰間航空公司咧，嗰時搭依個英國航空公司就坐依個航空公司嘅， 一定要睇啊， 係啦咁樣嘅， 係啦下一張繼續係， 嗱披頭四啦依、這個， 呢、這個 嗱佢。攞住嗰個泛美旅行袋咧，就係而家我哋台面上面嗰個旅行袋啦，咁樣啊。嗱，依個旅行袋又犀利啊，象徵性。你知披頭四咧係一個英國嘅搖擺樂隊啊，英國嘅著名嘅搖擺樂隊。佢依張相係第一次咧降落美國嘅機場裏面嘅，第一次係降落美國依個國家。咁當時係點樣呢？泛美佢集泛美航空公司，其實你知道當時泛美差唔多一個 大牌 代表性嘅一個航空公司嘅， 冇錯， 專程送一個依個旅行袋俾佢，攞袋嘅人就做你知啊 ，John Lennon 嚇， 約翰列侬啦咁樣，就係而家我哋喺台面上面依個嘅旅行袋嘅，咁你知啊，最後又 John Lennon 不幸啦咁樣啦，咁依個袋你知唔知？我嚟拍賣啊！哇，嗰時啲搶好犀利，好多收藏家咧，喂 ，John Lennon 去攞住依個袋，喺個袋裡面佢簽咗個名嘅，仲要係，所以你諗，你諗下幾緊要咯，好幾幾一個價值嘅咁樣嚇。 好，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嗱，依個就嚟香港嗰時嘅，嗱、 嗯、 留意啦，你要小心要留意啦。B 頭四係咪有四個嘅小伙子啦？其實咧，當時一個係冒充喎，唔係原裝正版喎，就係最前邊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鼓手。 哦、 Ringo Starr 咧嗰時咧，因為咧患病啊，出席唔到嚟香港啊，嚟、哦、香港嗰係1964年6月8日啊，嚟嗰個叫做詹美文高頂替啊。嗰時咧香港人唔知啊，哎係披頭四啊，因為佢哋全部咧集中曬喺咩 Paul McCartney 係 啊 ，John Lennon 啦啊咁樣 ，George Harrison 係。 係諗住 Ringo Starr 咧都係唔清楚，但係嗰時係好難俾人蒙騙咗。其實嗰時你可以講話咧，披頭三啫。其實咧，亦都係你睇到咧，喺披頭四咧， 好嘢。 世界巡迴演唱咧，唯一一次香港咧就係吳齊章嘅，所以你香港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啊、嗯，所以呢張相係好有紀念價值嘅， 同埋仲要揾啲女士嚟接佢哋係嘛？ 冇錯，呢、這個英國航空公司嘅空姐嚟嘅、嗯，因為英國嘅地道咧，咁接佢嚟嚇咁樣嘅嚇。 好，咁下一張睇下啦。 啊、又是这个范围旅行袋啦。 我先拿着 嘛。喂詹姆斯又咪话做书包我唔好信喎、啊。你睇睇呢张相啦。嗱你见到呢个喺旺角拍嘅、嗯。上面嗰条叫火车桥。 是是。 啊咁斜巴士嗰、那个、嗯、你见下双层巴士。 对仲好旧 巴士迷好鍾意啦呢张相。呢、這个位置呢白色嗰座呢就係当时嘅一间、嗯、可唔可以讲啦珠海书院。 哦啊、 就火車橋嗰個位置嚟嘅咁樣嘅、啊，你見到咧，嗰啲唔止一個啊，咁其實幾個咧，男仔都攞，唔好話女仔去攞呢樣嘢咁樣， 即係代表威威 一張相咧，之前所講嘅話 社會風氣、啊、 有相有真相啦，啊咁樣講到嚇嚇。 咁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嚇、啊！依、這個就我嗰時搞嘅展覽會啦，咁樣嗱，咁啊男士嗰啲、嗯、啊一攞到旅行袋咧，啊依、這個。啊，咁裏面咧有好多嘅 唔同款嘅袋， 好、啊、多重要嘅人喺度啦， 見到 台長喺度， 見到， 咁亦都有阿易山、易志明先生啦，咁樣亦都喺度啦，我哋嘅收容家協會嘅會長啦，唐醫生喺度啦，仲有副會長。Alan、嗯、啊 ，Francis 啊，同我咁樣，咁佢哋好開心嘅。其實攞落旅行袋咧，好開心嘅。你諗下係咪先？啊，有啲機票，誒、欸，你見到咧啊，亦都有一啲正如所講嘅啊，前律政專員啦、啊，啊，咁樣亦都喺度咁樣嘅。咁喺一個展覽裏面好開心嘅，大家都喺度。 你因為你收藏到好多嘢啊嘛，所以就吸引好多人嚟睇啦。 係啊， 跟住哇，呢、這個版 嗱，依、這個咧就係阿許先生啦，就係、是、當時咧就係、是。依張相啊，佢通知翻個主辦機構，我就係中間最高嗰個啦、 嗯。 今時今日咧，咁樣大家已經好多，而家 WhatsApp 咧合照翻咧，咁我亦都送咗我張相俾翻許先生啦，等佢留念，因為佢自己都冇啊。其實佢同佢家姐一齊去。 嗰陣時邊個幫我哋影嘅咧？咁多人。 係有個隨團嗰啲啊，嗰、 哦、 時好興嘅，即係隨團。係 啊，冇錯，即係好似去一個旅行。都全體照影一張咁， 因為佢收錢啊嘛，都曬翻人又有份嘛。 Yeah, yeah, yeah. 但係年代久遠啦，搬多幾次嗰個咧揾唔翻嘅。通常有時就攝喺啲我啲台面咧，一濕咗水啊，黐埋一搣咧就爛嘅。 以前係咁 嘅，係啊，我以前都係 玻璃咁黐住。 係啊係啊，跟住耐咗咧就黐實咗，一搣咧連相都留低咗喺度爛埋嘅，所以好多時，所以呢張相佢都好開心咁樣啦， 有個紀念性啊，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 後面嗰個版就介紹下啦。 嗱，後邊嗰個得啦得啦嗱，好著名嘅，咁依個嗰時嘅啟德年代咧、入到去個一定要必睇依個 要影相嘅 航班指示板啊，亦都睇下親人喂。到咗報未啊？喺邊個閘口啊？有冇延遲啊？所以依個嘅叫航班版咧話咧，亦都引即係叫帶嚟好多人嘅集體回憶咁樣。但係依個其實都係一個用一啲方筆做嘅，但係做得好遲咯、咁樣，哈哈哈。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嗱，依個就係小弟當年咧喺某個鑽石山廣場嘅展覽啦。咁嗰時。旅行袋亦都好受歡迎嘅咁樣，後邊啲人就係參觀者嚟嘅， 影相係嘛？ 係啦，咁我乘機嗰度咧，咪影翻張相咁樣紀念下啦。 但其實咧係好嘅，你做咗好多搜集資料，其實難唔難咧？去搜集資料睇下一張相啊！你做咁多搜集資料，其實會唔會都好困難揾翻啲以前嘅相片啊、資料啊，或者係所有嘅嘢咧？ 咁依個就最緊要成日講話個推動力係咩咧？興趣 係、 你興趣可以令到你廢疹忘餐、但你當然一定要。你自己身邊嘅嘢啦，咁樣啦，咁樣嚇，咁依個就係泛美旅行袋啦。 你嗰時真係有定係即係特登 bid 翻嚟，係買翻嚟嘅咧？ 有啲 bid 啦，有啲叫拍賣網啦，嚇咁正如所講嘅話，咁你見到其實好多袋咧，都其實而家都好珍貴嘅。 係啊， 你見到有架飛機嗰架咧，就係香港一個代表性嘅航空公司啦。啊，咁依個都唔係咁經常性有， 係咯， 當時 係好齊啊，仲要白色啊，嗰款都唔係成日見嘅喎。 係啊，咁其實咧，點解有人話喂？點解有大？點解有個細咧？咁細咧，我哋俗稱叫過夜袋啊。 係啊，刷牙。 冇錯啦，即係你坐飛機要過夜嘅。 眼嘢啊。 係啦，而家就都係有個 啲套套俾 咧。但係你諗下嗰時咧送呢個袋咧係 好 受歡迎嘅。如果你見到咧。 啊、一定是 可爱的纪念 啊，可爱的咁样。你见到所以而家咧啊都好 Q 啦，我叫做啦咁样。 啲女仔觉得吓装下嘢，出去食下饭啊，攞个细嘅袋。 系啊，呢、這个几好噶，几方便噶，呢、這个亦可以宣传咧，航空公司咧咁、样吓吓。 咁我下一张就睇下啦。哦，咁唔緊要，咁我哋一陣間咧翻嚟咧，再咧講下咧好多你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啦，包括咧你有出嗰啲即係後期研究嘅文學嘅書又有啦，或者即係講下咧以前你經歷咗好多點樣搜集啲資料，你可能講下點樣去即係做呢個工作，俾大家知道啊，原來以前嘅歷史都好有趣嘅，喺即係機場或者你都遇到好多奇怪嘅嘢，或者好多有趣嘅，都同我大家分享多啲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哈哈哈哈。 原味雞咧係用自創嘅原味鮮凍技術，令到雞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鮮雞，係冇激素、冇防腐劑、冇有害物質，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係唔使解凍嘅，如果唔係雞入面嘅乳酸咧就會破壞肉質噶啦。原味雞咧係三黃雞，因為冇用激素，所以養嘅時間咧特別長，要養足三個月，養到佢大約兩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係好大隻嘅，雞味咧亦都係特別濃。我哋系大力推销呢样嘢，我建议大家转整呢只鸡。